锵锵三人行，张老师，哎，文道兄啊，这个我作为采花大盗啊，今天一开头，我给你们提供一点春天的消息。 哦呦， 哎，北京的今年春天差点没来嘛。 这有春天 吗？前几天我来的冷死我了。 前几天算刚来， 可是我到了昨天在路上，桃花已经快谢了。 哎，我就是跟你采花带到嘛。我呀、啊，前几天就是看到这个天坛门口啊，我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我估计那是梨花。我给你们看看照片，很美。你瞧，你没想到。梨花忽如一夜春风来啊，千树万树梨花开啊，而且正下的大雨了，突然碰上，你看这秋枝啊，这多漂亮！你再看下面， 你去拍的， 我拍的，你瞧， 你拍的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梨花了，我觉得比樱花还漂亮，是吧？你再看。什么叫梨花带雨啊？下雨啊！哎呀，我是流连 春风荡漾。 你刚才说看到那些花都谢了嘛？就是他去搞过的，所以这个爆结梨花，确实把这些花都给玷污摧残。 当然，这个春天就叫春了嘛，这很多的 谁都叫春。 哎， 你说， 不是说 我的大风景，只要花一多，我马上打喷嚏， 那就是喷春的。他们说那个宜春嘛，曾经有一个。网站上城市宣传语叫做宜春，一座叫春的城市， 这不是上海的别号吗？ 宜春， 你问朱大可去，上海是叫春的，那时候是谈魏慧的小说嘛，上海宝贝说的这个就是上海发出了尖锐的叫春的， 那是魏慧的小说，但是问题是宜春是官方宣传啊， 后来官方改了，后来 官方宣传 不叫春了，不叫春，但是北京现在有一个大事儿。盛世那可是为北京叫春， 怎么了？ 车展呢？北京车展呢？你知道？你想不到这种盛况啊！所有通往北京车展的路都堵车了。哎呦，黄牛党卖票，那些记者们采访完了，记者证都卖票。然后就是多少人去看这个北京车展？咱们啊，我就说可以这个给大家，他们要打造成什么 A 级车展嘛？但是人家外界我看到也有评论。说 A 级车展，世界级大车展，什么法兰克福车展、日本东京车展，这个北美车展，人家那是真的是标杆车展，都有明确的概念方向。我们这个北京车展呢，有人这么调侃说，也就是个卖豪车的大集。说当然，主办单位人家是有也定了一些技术指标、技术趋势、能源标准，什么绿色呀、什么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主题还就是一句话，要成为 A 级车展。这个传送的这个故事啊，3800万一辆车，当时就给人买走了。你可以看看这个排行榜，这豪车呀、啊，咱们给他忽悠忽悠啊。 布加迪， 你看我，你都比我强。布加迪威航16.4敞篷版，3800万，买走了，这 第一天就买走了， 第一天就买走了。然后你再看下一张。这是劳斯莱斯还幻影呢，好家伙，16张兽皮啊，里边就16张兽皮，618万， 有点像匈奴做的那种感觉， 1888万， 变成这样。 再看下边，你看排行榜，兰博基尼这不用说了，中国限量版790万，全球限量发行10辆。静止加速，你瞧这专业的词儿，静止怎么能加速呢？ 静止到加速， 静止到加速， 从静止一开加速就到100公里。 哦，我以为说它加速起来就跟静止一样， 加速快， 加速快 。来，咱看，叫雷克萨斯，家伙这名就够雷了的价钱啊，598万。这个还有吗？再看，哎呦，这是法拉利，好家伙，该车目前已经全部被预定了，他们说90%的豪车。 我天哪， 头几天就被订光了。你知道说，所以说你什么绿色概念，你什么技术趋势，实际上留在这个看车展的人印象，他们说这热点就叫什么呢？豪车、神秘富人，然后车模，总是疯传那种故事嘛。一个19岁的九零后的丰满白净少女，然后在展台上逛了2圈，砰叽提了一辆劳斯莱斯就走了。 90后拎走的 啊。 那富二代嘛，就是家有钱， 我以为他是坐车模， 我还以为你的意思是说有车模在那晃着晃着，富豪过来说我要这车，带车模吗？ 坐在车座里， 对对对对对， 你还别说 这个意思， 你还别说文道，我跟你说这次车模啊，他说有个叫瘦瘦的，最近因为 很红，我知道瘦瘦，我听过 什么史前啊，我 没错， 很火了一个叫瘦瘦，所以他们现在说嘛，就四大盘你要小心。啊，需要小心的四大盘，哪四大盘呢？ 这四大 就是说叫做啊，股市的大盘，发展商的楼盘，丰田车的底盘，前男友的硬盘嘛。是了，对，你看看这照片，很逗的，咱们给大家看看，哟，这车模，哎呦，怪不得文道想把它拿走。 什么模式？ 来了，再看。他们说都是去看车， 哦，是这样的。 说这帮人就看车去呢，还是看车模去呢？ 这样的， 这有点不对题，这跟吉普车的车模。 我就只给你看观众，我不给你看主角。他们在看谁？在看瘦瘦，这是看瘦瘦的。 瘦瘦在哪呢？ 围观人群，咱就不出来。然后再看，哟，好家伙，这个车展。 不过我还看了报道说，本来这是要强调绿色能源车嘛，现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电能车嘛，慢慢转车。那这次也有展示，但是听说展示电能车的那个展厅呢是门可罗雀，大家不大去，中国人还是奔这个。 为什么说像是赶大集啊？我就发现啊，其实很多去的人他买不起好车，但是就跟我一样，专喜欢看买不起的房子嘛。 是啊，你去看了？ 我才不去呢，我去采花去。然后我在那看。不是，他们说他们在那看，就是你知道吗？那种哇，那种惊叹声，就是来了一个神秘富人，哗，怎么一下订单？周围人就是这样的。 你看 是 表演光看 的，眼睛的光。他们说了，为什么说去看车模？车模好看，就是说，你看这回的车模，视线不会回避你的。就是像电眼一样，就跟你对视。一般游客啊，他盯不住的就走了，知道吗？车门不回避你的眼光，就这么勾人。哎， 但是我从来啊都不太了解车展里面的车模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车展一定要有这种车模在那边晃来晃去呢？ 这不是跟那个什么叫007的电影的概一样的吗？ 他意思就是说你买得起这种车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女朋友，这个意思是吧？ 人家现在你看都有段子了，我跟你们比划比划啊。他就是说啊，我发现去北京车展的90%是男人，其中90%是去看车模的。然后这个要增加一个嫁入豪门的机会，有个模式车展。豪华车馆偶遇富二代，然后有人说了，就是说这个有的人逛车展跟逛超市一样，咱们逛车展跟逛妓院一样，这个有点不像话啊，不能这么说。但是呢，这个确实有人借题发挥，说泡妞方式决定社会文明程度，用武力泡妞的社会是野蛮的。用权力泡妞的社会是腐朽的，用金钱泡妞的社会是贫穷的，用浪漫泡妞的社会是发达的，用名气泡妞的社会是上流的，用车展泡妞的社会是下流的。 而且泡的有点乱七八糟，我刚才就 没泡，没泡，别侮辱 他，我这不是泡的，我就说他对的，这个车模按说应该是卖这个车，他这个车模是和这个车的气质品牌是应该是对应的嘛？你刚才打过去，我也许没看清，反正我看 的 后边是一个。吉普，吉普车，可是他配的是一个泳装女模啊， 那个有道理。 但是他穿的是 什么呢？ 斑点是，你注意了没有？他是兽皮，就是那个豹纹。 我正要说，应该是兽皮或者迷彩那种短裙，然后。 哦，是 他那块儿 哪是啊？张老师 有兽皮吗？ 他那个吉普车是为了要去 不会看戏， 要去海滩，骑去海滩的沙滩上如履平地。车一门一开，下来一个女的，穿着3.4就下海了。 开着 吉普 车去海滩 啊？对啊， 是 那市区嘛，那对不对？ 市 区动嘛。 我正要说 对对 你这个吧，就让我想起来，我挺想批判一下，就是这种汽车文化，要是说真是从美国进来的， 对，那 而美国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真是不是一个好的role model， 不是一个好的楷模。他这个像这种吉普车啊，当然是美国发明的了。到后来这种越野车发到最后以后，已经不是它脱离了实际功能，不是真的是最开始，比如说它是军用的，或者真的要去野外去。啊，跋涉或开发西部什么的那种牛仔式的豪情，到后来它变成一种郊区人悬越 自己有钱、 嗯、 生活方式的一种，就是这种 SUV 之后、 嗯、 是吧，这 SUV 实际上它好像是越野车，实际上是家庭车、 嗯、 就你根本就是在一个很舒服的中产阶级的郊区的环境、 嗯、 用不着，既没有沙漠也没有大雪，它偏要开一个耗油量巨大的这种车来、 嗯、但 来显示。 有数字可以给你提供，你看啊，美国平均现在每个家庭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2.96辆，加州的汽车数量超过了加州人口了， 是 最耗油，就你说的也最容易制造污染 SUV 在美国过去一年的销量下降了22%，而今年中国的 SUV 的销量预计上涨40%到45%。 就把美国的坏处都学来了，而且你看它这个 SUV，我们这都是女的车模吧？你知道美国那时候最这越野车最大牌的车模是谁吗？施瓦辛格呀， 就 是加州州长 嘛。 他在 Hammer， 我们这边叫悍马。 对， 这就是美国的，就是路虎之后，实际上是更牛的一个，就加速量极快的。它本来是给美国军队用的， 对， 结果它又推成这加州这种地方，你开什么Hammer开玩笑？然后这个施瓦辛格，因为他那么大牌的明星，又是一个硬汉的这种形象，他一坐，那所有美国男人，我要不开这车，我都不是男的了。他自己拿一个 二的嘛，就照着那样。 到这种时候，实际上他已经不是当年的牛仔了。我因为住过休斯顿这种牛仔的城市，号称是当年牛仔，实际上你到那儿去一看，全都是开着就是大空调在家里看电视，然后车院子里都停着这么大的这个。 但是在这里面有个文化，这文化是什么？因为美国传统流行文化里面一直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牛仔精神， 嗯、 牛仔文化开拓西部。他们过去就强调一个人要往西去啊，去淘金啊，跟印第安人作战啊，等等等等。那现在不骑马了，这个骑马的整套概念就被转移到在这个车子上面。你会觉得，比如说你要是开个丰田的小房车，是这八人车，这不像牛仔啊。 这个替代， 对不对？只有开悍马、开 Land Rover、开这种越野车，你才有一种我仍然是一个往前奔驰的战士的感觉。 嗯， 那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再走那种沼泽地、密林中穿越，但是在马路上面，在城市里面，这叫 City Jungle 嘛，城市丛林嘛，对不对？在城市丛林穿梭，我仍然是个战士。我穿着西装革履开这种车，一下车就是华尔街，这还是个战士啊！ 这完全 他就有这个感觉、啊， 其实是贴胸毛的一种。到后就是二代以后，就其实他都软了，都软了北京男的，但是他还要觉得我要有一些表示我是男子汉的这种东西，甚至一些小女子他也要开个大号车，你发现没有？ 但是你知道吗，佳老师，我跟你说，这不用贴胸毛，这玩意儿照样是软的，就是最近生理学家研究出来了。长胸毛的男人呢、啊、你以为阳刚之气、 嗯、 长胸毛的男人身体里边雌激素是最多的，这么奇怪。 来，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长胸毛的男人反而雌激素多，闻到 不只如此。 嗯， 而且其实有很多玩健身健美先生啊，那些我当然不是说全部，但是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性功能会萎缩的。 哎，这是为我们说话。 发泄到那儿去了、嗯、 不是不是，是因为他的这个肌肉啊或者各种压力啊会反而使得他的这个睾酮素会受到影响的。 他充血不足嘛，他那个那么多肌肉，那血都分散了，都充到肌肉上 去了。 对，充了肌肉，全身。 这是为咱们说话是吧、啊、 闷骚的男人听了这个大喜 高兴啊，高兴啊。 所以你看表面文弱的像我们这种主，那 哎呀真是 很 哎呦天哪，这我都无话可说了。 对，咱不聊这个，但是咱聊点严肃的问题。 哦、 就是说，北京，你再看看啊，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从2300辆，全市2300辆车，到100万辆，用了48年的时间。然后北京的车从100万辆到200万辆，用了6.5年的时间；从200万辆到300万辆，用了3年9个月的时间；从300万辆到400万辆，就现在。400万辆用了2年7个月，预计到2015年北京突破600万辆，那估计2012他到不了那日子了，是吧？然后呢，你看中国汽车销售市场去年超过了美国了，现在世界第一大卖场。但是呢，2009年中国的公车消费达到，也就是这个三公什么的啊，达到9000亿人民币，这个。然后他们有算账，北京二环路全长是32.7公里吧，这个双向6车道，如果一辆小汽车4.5米长来计算， 二环路全排满才多少辆呢？4.36万辆。三环路可容纳6.4万辆，四环路可容纳11.61万辆。如果这三环呢全都排满了，就停车场啊，也只能容纳22.39万辆车。也就是说，北京市现在每100辆车中，如果每天有6辆车同时上了这三条环路，这三条环路就成了停车场， 完全是灾难。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因为这个车哈，它原来在美国，比如说一说车，第一个联想是自由。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嘛，可是到了中国，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一个不同的情况不同，人多车少，然后又贵，然后又刚富起来，所以它其实跟自由，我觉得其实关系很少，跟权力更大，它是权力和身份的一个象征。 你 到了现在以后，它哪还有自由？完全是不自由。你开不开车的人，说实话走得快。 你说这老外会卖车的，老外那经理就你说自由，还有一句名言呢，中国媒体还登呢，就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拥有自己的汽车，这意味着中国人有了另一种形式的自由。就是他这么忽悠你，他觉得中国人你开车你自由， 这个是什么嘛？这个，但是这个的确是今天中国。国人最享受的一种自由，就是我们没有太多的公民自由，但是我们有消费的自由。 没错，花钱， 花钱太自由。 开车， 对中国来讲， 除了去路上不自由， 我们是消费自由去取代这个其他的自由嘛？ 但是你就说，美国跟中国他们说情况不一样，美国才多少人口啊？ 是 那说。我说我能到美国生活吗？他说我那朋友们讲，你到美国生活闷死你，会发疯的。整天就说你走在街上就一个人，你都见不着别人。偶尔有一辆车开过，车里边一般也就坐一个人，就是他那么多的公路。说在美国开车是很爽啊。那他说你在中国，你这个车停车场的问题。你这不是全爆了？ 我记得就是我那时候刚到美国上学的时候，没穷学生没钱，就刚打工挣了点钱，那个第一个件事就是买一辆旧车，买不起嘛，就还记得800块钱买一辆二手的日本车。哎呀，我那个暑假开的这叫爽啊，就开的从一直开到那时候我在南方上学，芝加哥，然后去看大瀑布，再开回来，我一天开14个小时，一个人开，而且确实你在高速上开，我那感觉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感觉。 所以人家60年代写那个书叫什么呢？ 在路上， 在路上，柴鲁雅克写的，那这个兜风，那是拉风啊，兜风。 对，而且我他确实是有一种美国的气派，我说不清楚，跟美国的性格是联系起来。我因为我那时候学英美文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文学评论就是跟这个车有关的，是什么呢？他评论两个作家，纳博科夫和海明威。他这就我就是意思是这样，就是说纳博科夫就是一辆 Rolls Royce，这叫什么？劳斯莱斯 、 啊，这是英国的老牌的贵族车嘛，豪华车。这个海明威就是一辆越野吉普车。哎，我觉得这特别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虽然那个英文我不怎么好吧，我就直觉的就喜欢看海明威，可能觉得当时觉得 你是越野吉普型的 啊，对，我当时觉得可能他那个英文太复杂了哈，看 那不 后来十几年以后英文好了以后再重看，我发现我还是喜欢海明威，因为实际上我就发现为什么当年那个年轻人会容易对美国一见钟情，他就有那种原始的野气，而且你能感觉到那个车就是。 但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好像不同时代啊，当一个国家很强大，就它的文化各方面影响全球的时候，它会有把自己的一种跟交通工具有关的文化往外推，在文化上反映出来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美国，它那么强大，美国汽车文明本来是美国人发明的，就被感染到全世界。我们对汽车的所有的印象什么都放在上面，都放在美国文化的基础上。那其实回想19世纪的时候，英国曾经推广过另一种交通工具跟有关的文学，那就是航海。你回想你看19世纪英国特别多那种牵涉海洋的东西，它一个海洋帝国。那如果很多现在中国模式要起来了，我觉得奇怪，讲中国模式啊，什么都说美国美式民主我们不能搞，美式什么我们不能搞，但美国人开车我们可以搞，这个都我们不需要中国模式，我们中国是不是该鼓吹一下自己的一个交通啊？ 我们都可以那个， 你说这个回到自行车也不是很现实， 不现实， 因为我们以前就有嘛，30年以前。我记忆的那北京就是自行车的长流啊， 对， 可是你说我们能回去吗？的确是有点 回不去了，我们这一猛子扎的呀，大家就跟着走吧，谁知道前头是什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我也开车，这个也污染环境。可是我跟你讲一件事儿，你看在香港我就是搭这个公共交通，你知道我就那天想起来，就文道跟子东我们的聊，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中国女孩子把嫁一个男人当成改变她命运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的这个依靠和希望，你知道吗？是因为你老是讲你在北京，你像这几天我有一个亲戚在北京，我听他说呀，我真是就很心痛，你知道吗？ 怎么了？ 你想想吧，北京他住在最偏远的地方，中国这个富人占尽风水，你富人你有几辆车，但是你还住在城市最中心，你穷人住在最远的地方，你知道他每天上班一个多小时，而且当然美国也一个小时，可是这一个小时怎么过去的？他说他看见地铁站里打架，那个人脾气不好，你知道吗？就是那么远转地铁，你知道这个北京的地铁上下班高峰期那个拥挤啊，而且你就是说你整个，咱就说比如说咱说香港，大部分的人我们生活的都差不多，比如说我搭乘公共交通，我的这个大巴里面有空调，夏天有空调，人呢除了高峰期也没有那么样的挤，对吗？就是说我大部分人差不多有个基本的尊严。你知道在中国有的时候这女的说你要嫁给个穷人，那么跟着你过的这个生活方式简直就是 对 被人呵斥，你到医院看病那就是红牛赶马一样排队排几个小时，你有什么尊严？你这要是你自己家里人，你比如说我开着车，我自己家里人每天这么上班，我就心痛，我恨不能开车接他去上班。 对， 你说这是个，但是我觉得在香港我有尊严吧，就是说哎，我坐地铁我都差不多呀、全香港90%的人、甚至香港人有钱也不买车，因为地铁确实更方便。这个政府还是什么吧，把更最大的资源放在了让大多数人享受较为平等的公共服务。这样的话大家不就扯平了吗？ 对，多发展公共交通，这绝对是一个啊。 对， 但是我们是不是正在过程中呢？ 当然 讲的不是二环、三环、四环，现在六环了，是吧？ 对， 但是它这个爆炸式的增长，它可能有一个时差的问题啊。 就是问题是因为北京啊，还有很大的问题，就是环的概念。它这个环的概念使得注定了北京的市中心总是以这个环为中心考虑出去，所以它的整个交通模式就是大家往外进再往回出， 是 它就必然会堵，它不是多中心的， 就跟德里新德里其实它就不一样， 对，它不是多中心， 哎，对，它多中心，它就不会在大家都绕着都 是 在那个地方， 它就是多中心的， 这个跟